第213集，希望。 我也未曾感觉到热意啊。 顾元白皱眉，又碰了碰脸庞，他若有所思，一场噩梦而已，竟然让他都失去判断冷热的能力了。顾元白躺在了床上，不远处柜门打开又合上的声音清晰入耳，他侧过头一看，黑暗中逐渐走过来一个身影，抱着床褥走到床旁夜灯处，人影缓缓清晰。 朕不需要如此厚的被褥，朕现在倒觉得有些热。 热？ 薛元脸色骤然一变，他将被褥扔在一旁，上去便摸了顾元白的额头，还好没有什么吓人的炙热感，但他还是不放心，正要沉着脸走出内殿叫人，却被顾元白拉住了手腕。 你要去做什么？ 我去叫御医。 不必，朕的身体朕自己晓得。薛远，朕现在让你躺下睡觉。 薛远默不作声地站了一会儿，五指捏到咯咯作响，半晌他转过身，三五遍地试了下顾元白额顶的温度，才勉为其难地坐在自己的床铺之上，坐姿端正地盯着顾元白看。顾元白被他看得心烦气躁，耳垂更是发痒，最后倏地起身掐住薛远的下巴，恶狠狠地道： 别看朕了。 薛远表情一滞，他眼中复杂，又露出了那种让顾元白看了就觉得压着一口气的表情来，好像是被抛弃，被要用掉了半条命一样。顾元白唇角拉直，他手中用力在薛远的下巴上留下一个红印，最后收手，直挺挺地躺在床上。 你爱看就看吧。 薛远不应该露出这样的神情，无论是残忍还是嚣张，斯文还是狠辣，薛远都不应该有这样的神情。可怜心酸，像是快死了一样，看的人呼吸一滞，重话都说不出来。顾元白闭着眼，在心烦意乱之间睡了一个不安稳的觉。第二日，他接见了来自金蝉寺的河北僧人。薛远在其中见到了曾在圣上院落之前三顾而不入的僧人，他稍稍一指，圣上便抬眸看去，将那年轻僧人看得浑身一僵，紧张得不敢动弹。圣上微微一笑： 莫要拘谨，上前来说话。 年轻僧人咽了咽口水，上前唤了声佛号，行礼道： 小僧会礼，拜见圣上。 无需多礼。 顾元白笑得很温和，和僧人心目中灭佛灭得说一不二的威严皇帝完全不是一个模样。 你瞧起来年纪不大，可有双十年纪？ 小僧已有21。 你在进城寺时曾徘徊在朕的院落之前三顾而不入，是认错了谁？ 小僧也是这会儿才知道那处的香客是您，还请圣上无怪，小僧那时无状了。小僧倒也不是认错了谁，只是小僧听到几位女施主口中说了一个名字，那名字好似与我师父少时家人名字相同，小僧一时犹疑，才在您院落之前三顾不入。 巧了，是谁的名字？ 江八角。我师父为剃度前的俗家姓氏便是姓江，师父少时还有一兄，师父的兄长曾经对他说过，若是以后生了女儿，孩子便以八角儿茶为名。 顾元白端着茶的手倏地一抖，猛地抬头朝僧人看去，只听一旁砰的一声巨响，田福生手中的茶壶乍然摔落，茶水溅了一地。老太监目露惊愕，唇角翕张，颤抖不已。东陵卫在傍午时驾马从皇宫而出，出了京城后便奋力扬鞭，马蹄扬起湿泥，急速往河北而去。这是救治圣上的最大希望了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一点问题。皇宫之中，金蝉寺的僧人茫然无措地被田福生安置在宫内，众人围聚在惠礼身旁。 惠礼，你师父是怎么回事啊？ 圣上为何对我们如此优待？ 年龄相仿的年轻僧人们一句接着一句，惠理挠了挠头，老老实实地摇了摇头。 我也不知。 金蝉寺的僧人们不知，但知晓缘由的人却已经开始激动了起来。田福生为圣上奉茶的手都在颤抖，顾元白看他这样不禁笑了，逗趣道： 你这般心神激荡，若那僧人不是江女医的叔祖，亦或是他早已失去了医书，不通医术，你岂不是要白白高兴一场了？ 圣上，您可别拿这种事儿打趣小的。 顾元白失笑地摇了摇头，他初听闻时也是惊喜，但很快顾元白就将惊喜压了下去。他开始去想最坏的结果，去做好最不好的准备。只有这样，当现实真正走向不美好的发展时，顾元白还能保持着自己的风度。金蝉寺在河北省内深处，比避暑行宫要远得多，一来一回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。在这半个月内，强制和亲王戒香的侍卫也曾来报，和亲王的戒断反应很是强烈，但和亲王都已咬着牙一一坚持了下来。以他如今的意志来说，一年左右应当便可彻底戒断。顾元白沉默了良久。 戒香成功之前，就不要拿他的事来同我说了。 是。 除了圣上，江女医也得到了消息，每日都殷切盼望着金蝉寺中的僧人便是自己的叔祖，更期盼叔祖手中有办法可救圣上一命。宫中金蝉寺的僧人也有寺中长老带队，这几位老者比年轻僧人知晓的要多得多。田福生亲自来向他们打探多次，越是打探便越是心中肯定，觉得江女医的叔祖一定是去了金蝉寺当了和尚。逃荒之时，饿殍遍地，金蝉寺那时便放僧人出门，用寺庙之中的口粮能救一个人便救一个人。金蝉寺寺庙小，依山而建，地处偏僻，正因如此才能保留些许粮食。待荒乱结束，金蝉寺也因此成为河北名寺，人人对其敬佩非常。寺中长老同田福生说，会里的师父空性便是在那时以灾民之身孤身入寺的。原来满心冰凉，冷风都可以在心中呼啸，现在有了确切的消息，田福生还没有见到人，就已激动地在夜中攥着衣角偷偷哭过好几回，满心都是欢喜。等偶尔早上起床一看，哟，对面张大人的眼睛也是通红的。在这种焦急的等待之中，终于前往金蝉寺的东林卫带着一个中年僧人与几包袱的医书，风尘仆仆地回京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